手凝望，不能爱是人世间最遥远的流放，但不能不爱是最快乐的捆绑。 房间，作词刘瑞琪，读歌人王悦。

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，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。 挑战新歌声，了解一下吗？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， 火热来袭。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，原创音乐人、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。每晚8点到9点 ，FM 982北京青年广播，有梦想一起唱。 属于我们的歌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《终于等到你》， 王力宏的《唯一》吧。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嗯，我不难过吧，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我也不知为何流下了眼泪。作词周静，读歌人伍周同。我也不知为何流下了眼泪，也许你离开的背影让我好憔悴。看着我们之间拥有的茶杯，当站在离我3公里之外的谁。我也不知为何流下了眼泪，我找也找不到理由，你又算谁？你拿走我的自己，装作不经意，你留下你的钢笔陪我一起。当有你的陪伴成为我的习惯，习惯半夜你陪我一起聊天，聊到晚。无数个夜晚，无数次相伴，聚少离多早已成为羁绊。当你的温暖只供给我取暖，冬日的阳光也比不过你的灿烂。月光照进冰冷的阳台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我也不知为何流下了眼泪，我找也找不到理由，你又算谁？你拿走我的自己，装作不经意，你留下你的钢笔陪我一起。月光照进冰冷的阳台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 我也不知为何流下了眼泪，也许你离开的背影我好憔悴。看着我们之间拥有的茶杯，当站在离我3公里外的谁，我也不知为何流下了眼泪。我找也找不到理由，你又装作不经意，你留下你的钢笔陪我一起。当有你的陪伴成为我的习惯，习惯半夜你陪我一起聊天聊到晚，上班聚少离多早已成为

彼此更冷，灿烂却是尽黄昏。 无用食品。你慢慢审判，觉得我对感情已认真。要知道男人是天生的小朋友，小朋友弱点会忽略另一边感受。要改正好简单，我只是欠条教，经历得多反而可以令到爱意浓厚。 正面的世界永远好动，带着渴望过去，没时间来往，爱情错过